9884. 九中巡更， 002档案之 深夜 on duty。 上集 你好啊，我是明叔介绍你见工的，我叫林浩德。 你转个身来看看。 哦， 几高大，唔打都塌得下嘅。几时可以翻工啊？ 如果你肯请我嘅，我随时都翻得噶啦。 好，呢、這个态度正确。咁你夜间 on duty 得唔得？ 得，翻嘢就更加冇问题。 够爽快，咁就听晚开工啦。嗱，我咧就系负责旅社嘅租房啊，大小事务咁都由我话事嘅。呢度个个都叫我 Anna 姐噶啦。 Anna 姐系嘛？咁我要做啲咩噶？ 保安啊嘛，乜明叔冇话你知嘅咩？成个懵成成咁嘅。 我冇啊，阿明叔就系话呢度急需要请人，咁啊叫我嚟试下咁咯。 又会连自己见咩工都唔知嘅，人哋叫你嚟你就嚟，因住俾人卖你猪仔死咗都唔知道发生咩事。 哎呀，阿明叔佢咁好人，点会点条黑路我行啊？况且 MCO 之后咧，我失业成年啊。再找不到工作，我死都遲。其實我之前真的有做過保安的，不過這裡就算是請打雜我都照殺的。 又是被疫情所累。我這裡呢就有提供員工宿舍的，見你有經驗，人工方面就3500一個月，每晚8:00到早上6:00，一個禮拜休息一日，有沒有問題？ 3500一個月 做什麼？嫌少不做啊？ 做梗系做啦，我仲有员工宿舍喎，咁好福利啊，点会唔做啊？哇，真系冇谂到人工咁高。 嗱，呢度做保安最紧要就要有责任心，个胆要大，见到啲乜嘢都要处变不惊。 哇，咁啊呢度成日有人嚟搞事噶。 唉，最怕唔系人啫。 Anna 姐啊，你话咩唔系人啊？ 哦，冇。我是说这里是山庄旅社，最近淡季没那么多人来帮衬。 哦， 保安室就在你刚才入来的大闸门旁边，那员工宿舍就在 B 区最后那排，我这里是 A 区，旁边有泳池，后面有个花园小庭院，是给客人休息探查神魂的。 AB 区一共就有5层楼，B 区的4楼咧系唔开放出租嘅。 吓，点解4楼唔出租嘅？啊 ，VIP room 咧？ 唉，咪你啦，你冇咩事都唔好去4楼，费事啊骚扰到啲 VIP 啊。 费事俾啲租客投诉啊嘛，明嘅明嘅。 好，都算话头醒未啊？嗱，去嗰边填埋呢一份入职资料。 哦，唔该晒 Anna 姐。 唉，冇一个做得长，希望佢例外啦。 哦，边个俾你坐我个位？ 喂，阿叔你好啊，你都系保安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因为 Anna 姐冇同我讲有个拍档同我一齐守夜更， 系咪样样嘢都要通知你啊？仲有啊，唔好叫我阿叔，叫到老晒，叫我彪哥。 哦，系嘅，彪哥，彪哥，我叫林豪德啊，你可以叫我豪德，又或者叫我阿德都得噶。 豪德啊，不过我睇你个样子真系唔系豪德咯，坐咗我个位仲唔识做，起身让翻个位出嚟。而家啲后生。一啲都唔识得尊敬长辈。 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坐咗彪哥你个位添。我新嚟报道，以后请阿彪哥多多指教。 好，我惊你唔受教啫。 唉，点会咧？有前辈肯指点啊，即系袋钱落我袋啦。我有赚啦。 把口咁识得讲嘢， 搬另外一张凳出去出边保安亭说错啦。 吓，坐出边冇遮冇掩、 啊。系啊，你唔见保安室里边豆腐样咁大咩？吓，你仲要逼埋入嚟坐，嫌唔够逼啊？ 知但系， 但系咩啊？你咪要我老人家坐出边啊嘛？ 唔敢。 其实你坐出去。咁样先至可以第一时间睇得清楚周围发生咗咩事，咁先至可以保护到呢度啲人嘅安全噶嘛。 听落有啲道理哦。 仲唔嗱嗱临搬张凳出嚟坐，唔好嘈住我瞓觉啊！ 瞓觉咁样得嘅咩？ 老人家唔挨得夜，瞌一下啫。嗱，你后生挨下热气，打醒十二分精神睇住先。有乜意欲，你咪叫我起身支援咯？点啊？你系咪有意见啊？ 冇。不过你咁样偷鸡黑眼瞓，你唔惊俾 Anna 姐睇到啊？ 睇到又点？佢咁闹我，我失行搞到个头晕身庆，有排烦啦。唔好咁多嗲啦，快啲出去，唔好阻住晒。 哦，系嘅，彪叔， 叫彪哥啊。咁后生就咁冇意识。 是的我一时口快啫。又话唔认路，一时又话我唔敬路。 我冇撞聋噶，唔好以为我听唔到，定系你觉得我恰你呢个新丁啊？ 唔系，我口痕讲下嘅啫，唔好咁认真啊，彪哥。 夹实啲，唔好偷懒啊。 知道啦，彪哥。 988製作，深夜 on duty。 哦，哇！夜晚啲風吹埋嚟啊，真係凍啊！唉，道大閘都鎖咗，應該安全啦。唉，唔理啊。去 lobby 水機度斟啲熱水暖下先。B 區嗰邊啊，旅社嘅頂樓天台好似有個男人企咗喺度咁嘅。啊，咁夜仲企喺度做咩咧？喂，佢唔係諗唔開啊？夜媽媽喺度跳樓係嘛？嘿，唔得，我上去阻止佢先。先生，你企到咁粗好危险噶。先生，你听唔听到我讲嘢啊？先生，你冇事啊嘛？你翻落嚟先啦。 你唔好阻我。 生命好可贵噶，其实冇咩系解决唔到嘅。我叫阿德啊，系旅社呢度嘅保安啊。点称呼你啊？ 我叫阿昌，我争咗好多赌债，多都还唔到啊！你帮唔到我噶，冇人可以帮到我啊！ 长哥系嘛？唉，争钱啫，有咩咁大件事啊？最重要嘅你解咗铺赌人咪得咯，啲钱慢慢还咪冇事咯，唔使 用条命去还噶。你有冇谂过啊？如果你真系死咗啊，你屋企人啊好难过噶。 仲有屋企人咩？冇，我冇屋企人啊！佢哋唔肯认我呢个冇用嘅仔啊！仲发声明同我断绝关系，你话我生存仲有咩意义啊？ 咁人生总有啲嘢值得你留恋噶，系咪？ 我已经生无可恋，你唔好多管闲事啊！ 喂，死解决唔到问题噶，你如果真系咁样跳落去，死咗一定会后悔噶。你既然有勇气去寻死，点解你冇勇气去面对问题啫？ Yeah. 你讲得啱啊！我而家每一日不停咁重复紧，好痛苦，好后悔啊！ 你讲咩啊？喂，点都好啊！你快啲翻落嚟先啦！你企到咁边，真系跌落去会死人噶！俾只手我啦！你慢慢攞翻嚟，攞翻嚟啊！攞翻嚟先啊，好唔好？ 冇用噶，你救唔到我噶。如果当日有人好似你咁劝我，我就会搞成咁啊！ 啊，冇啊！冇瞓啊！出事啊！出事啊！ 边个？边个？冧楼，三更半夜嘈生仔做咩啊？ 系啊，真系人跳楼啊！人死咗啊！报警！报警！要报警啊！ 等阵，你唔好咁冲动报警先。一阵啲警察嚟到，咪盏搞。 但系真系有人跳楼啊！系 B 区跳咗落嚟死咗啊！点可以唔报警啊？ 冷静啲先。 啊！ 根本都冇人跳楼自杀。你不要吵住我瞓觉啦！ 喂，唔系啊，真系噶，你唔信啊？你跟我去睇下。 都费事你咧， 人跳楼死咗咁大件事，我唔系搞笑噶，彪哥，你可唔可以有啲责任心啊？唔好咁 hea 咁懒得唔得啊？ 好啦好啦，我就跟你去睇下。你又话有人跳楼自杀，咁请问条尸去咗边啊？ 唔见咗嘅，冇可能噶。我头先佢喺天台度想跳落嚟，我上去劝佢，捉唔住佢，咁就跳咗落嚟。我睇住佢跌落嚟噶，我仲见到佢流咗好多血，对眼望住我，好似好唔甘心、好后悔咁。彪哥，你信我啊？系真噶？ 信。我信你噶，个个见得到嘅人都系咁讲噶。 吓，你嘅意思系头先我喺 B 区见到天台跳落嚟嗰个自杀嘅人系？ 知唔系你咁谂咯？ 彪哥啊，你唔系同我讲笑，想下我整蛊啲新人啫系嘛？ 切，我鬼得闲整蛊你啊！嗱，你唔信嘅，翻去保安室我俾啲嘢你睇下。看完你就会明白，你撞见跳楼自杀那个根本不是人。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，天台才安装了 CCTV。你清楚看到自己头先在天台上做些什么啦？ 怎会这样呢？只是拍到我自己一个在天台上对着空气讲嘢。 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老定阻止你报警啦？因为你不是第一个见到他跳楼自杀的人。 你说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，咁即系话嗰个人真系喺天台度跳楼自杀死噶？ 嗯，都系几年前嘅事啦。嗰阵佢一个人喺度租房，当晚凌晨三点几，趁冇人注意到，佢上咗天台跳咗落嚟。 哇！原来系咁啊！咁但系点解佢要俾我睇到佢自杀嘅情景嘅？ 佢冇恶意嘅。有没有听过其实自杀的每日都会重复他生活结束时的情景？ 因为原本的阳寿未尽，但是就不懂得珍惜生命而选择自杀，死了变成鬼都会受到惩罚的，每日同一样的时间地点重复经历自杀的情景，承受那种折磨和痛苦。 这样听落他都挺可怜，死了都还要永无止境的重复受苦。真是彪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他会不会缠着我想害死我？ 不用这么害怕，他要害你你还有命站在这里跟我说话，一早就拉着你跟他一起跳楼了。 这样听落又是， 其实鬼和人一样都有分好和坏的，一些根本没有恶意要被你见到，只是你本身运滞见到他们而已。如果不幸你遇到的是恶鬼，就直接拿你命要你做他的替死鬼。 九八八制作，深夜on duty。 早晨啊 ，Anna 姐。 哇，搞咩鬼啊你？咩事哦？做咩面青青咁嘅？好唔掂咁个款喎。 我昨晚呢见到啲污糟嘢啊。 见到污糟嘢咪叫清洁阿姐打扫咯。 唔係啊，我意思係我撞鬼啊。 哎呀，作死啊你，喺呢度讲埋晒啲咁嘅嘢，俾啲租客听到吓走啲客，威呢市民。 哦，明白明白。我终于知道点解你讲喺呢度做保安呢一定要好大胆啦。 生得牛高马大，惊咩啫？ 咩啊？咁寻晚无啦啦撞到我，你都咪话唔惊啊？ 你而家身上有冇50蚊啊？ 都有嘅，做咩啊？ 攞嚟先啦。嗱，你条开我光嘅手绳卖俾你，戴住佢，冇嘢会卖到你身噶啦。 呢条咁嘅手绳值50蚊。有冇用啊？ 你咪当买个安心咯，信则灵啊嘛。冇嘢嘅，继续俾心机喺度做，做耐咗，就咩都见惯晒噶啦。嚟，去餐厅度食个靓早餐先。 唉，呢个 Anna 姐啊，好似啲呃钱党咁，我咁又冇咗50蚊。唉，算啦。阿武德，你得嘅，鬼叫你穷咩？顶硬上啦！咁难得先揾到份工，点都要做住先啦。冇钱啊，仲惨过撞鬼啊！ 得瞓著咗，边个敲门啊？哎呀，冇人嘅，哎呀，唔系我听错，唔理，抖足精神，唔系夜晚on duty点挨啊？哎呀，又你，唔理啊，我当听唔到，哎。 开门啊！ 唔系，好似系Anna姐把声。哎呀，都系开门，睇下佢揾我咩事先。又系冇人嘅。吓，成条走廊一个人影都冇，咁无理由噶。我明明听到Anna姐把声嚟噶。咦，都系冇理由。瞓觉。 啲声咁奇怪嘅，好似有啲咩嘢不停咁找到门咁咯。 阿德，阿德啊，开门，开门啊！ 唔系，真系 Anna 姐把声嚟嘅。停车又冇晒声嘅，啲吵声又嚟。 阿德，阿德啊，开门，开门啊！点解你唔开门啊？ 真系有啲唔妥喎。呢、這个时候 ，Anna 姐冇理由喺南园公宿舍噶。啲声又咁怪，开唔开门好咧？有啦，我打俾 Anna 姐，咪知道咯。打佢手提。喂 ，Anna 姐， 阿德，揾我咩事啊？ 冇，我想问下 Anna 姐，依家你喺边啊？ 我而家咪喺 A 区柜台登记处咯。咩事啊？ 你一直都喺嗰度，冇嚟过啦。我哋宿舍呢边 冇啊？做咩咁问啊？ 冇，问下啫。 喂，你好得闲啊？嗬，打嚟问埋晒啲无聊嘅嘢，我呢度好忙噶，唔好再打嚟啊！ 诶 ，Anna 姐冇喺呢度，咁出边嗰个究竟系边个？ 阿德，开门啊！德，开门啊！点解你唔开门啊？我有事揾你啊！德， 我点算啊？日光日白都咁猛，唔会开门入嚟系嘛？哎呀，死火啊！点算啊？ 边个喺度嘈生晒，控住我瞓觉啊！警告你哋吓，唔好再出嚟间屋就吓人啊！走！走啊！ 喂，边个把声？哎，有救星啊！哎，边个？又系冇人嘅？头先明明听到边个把声噶？唔系啊，咁鬼扯！都系冇瞓啊，去餐厅度坐。 去边啊？ 对唔住啊，大佬，大佬，我冇心冒犯你噶，有咩得罪？有怪莫怪啊！我打份工，搵亲眼仔嘅啫。 你讲咩啊？是我啊！ 你啊，彪哥，喂，真系你啊！哎呀，见到你又好咯， 冇事喎，啲好朋友贪玩，同你开下玩笑啫。 唔系啊，彪哥，有冇听到啊？只有 B B 声由走廊度传出嚟啊！ 深夜 on duty 上集，编剧李丽华，导演廖日豪，配音曾心怡，林豪德、郑其元饰演 ，Anna 詹慧玲饰演，彪哥周纪武饰演，阿祥黄伟毅饰演。